总是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Hello， 欢迎嚟到香港制造啊！咁就我系叶敏啦，系啦。 喂，我系猿人啊，大家好啊。 佢系小敏， 佢系小敏。咁啊，讲下今日我哋啊，点解请呢个嘉宾啊？阿猿人咧系我朋友嚟嘅，咁小敏咧就系猿人嘅朋友咁样啦。 即系都系大家的朋友啦， 都系朋友啦，朋友咁样啦， 朋友 嘅朋友。系啊系啊，咁今日咧就点解请猿人过嚟咧？啊，讲下我同猿人系点识嘅啦。咁就话说咧，就我有个朋友就识猿人嘅，又系朋友嘅朋友啦。咁我哋就最近见咗一次猿人咧，我最近一次见猿人咧系两个礼拜之前， 嗯， 系咪两个礼拜？ 差唔多嗰陣時， 兩個禮拜之前，咁我就去咗觀塘咧，就參加咗阿猿人搞嘅一個 walking tour 啦，就係去呢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盂蘭盛會去睇下嗰個社區。咁猿人，你講下發生咩事？ 其實咧，因為譬如我哋每年咧，我自己就譬如可能喺觀塘就大概譬如2007年開始啦，咁即係過去差唔多10年、9年嘅時間咧，咁每逢譬如七月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有啲禁忌就係、七月嘅時候，大家唔好出農曆啊，唔係新曆喎，咁咧大家咧實過咗12點一定要。之前一定要回家 啊， 跟住後面如果有人著紅色衫，唔好擰轉，係啦，唔好擰轉頭啊，咁樣 啲啊， 即係好多幾多嘢咁啊，覺得啊，但係咧，其實咧，我自己咧覺得，譬如觀對於觀塘咧，其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咧，喺九龍東咧，其實原來觀塘咧全香港最多潮州人嘅講潮州話嘅地方，佢、大概咧有超過咧，差唔多咧有超過6%嘅人咧，即係7% 嘅人咧係識講潮州話，咁、所以咧原來觀塘好多潮州人，咁所以咧佢亦都有一個咧好盛大嘅盂蘭節，咁我每年即係大概呢對上面2007年開始就。每年咧都會叫啲朋友一齊，譬如去盂蘭節嗰度影下相啊，或者譬如去感受下盂蘭節嘅氣氛咯、啊，咁樣就話俾人知，喂，其實盂蘭節都唔係咁可怕嘅，咁亦有好多嘢都可以睇下，亦都好多嘢可以玩嘅咁樣。 咁因為即係細個就聽七月啊嘛，鬼門關大開咁樣噶嘛，咁其實呢個係點樣嚟嘅呢個故仔？ 哇！其實呢個故仔咧就係、譬如通常咧都係嚇啲細路嘅，即好似你呢啲咁善良嗰啲咧，一定俾人嚇到噶啦，係啦，但係其實你又扮細路啊嘛，咁但係其實咧佢咧就係通常咧就因為咧其實喺通常呢個節日咧其實係一個潮州人嘅節日嚟嘅，咁佢哋都會因為其實潮州人譬如尤其喺早期，譬如差唔多100多年前咧，即係嚟到 係 100幾年前啦，譬如啲潮州人嚟到香港好多時候，譬如佢哋就會喺三角碼頭，即係如果你而家咧大家都知道潮州人通常做咩，譬如米行啊。通常譬如可能做啲魚蛋粉啊，即係嗰啲生意。咁咧，佢哋早期嚟到香港咧，嗰陣時咧就做古力、苦力咁樣。咁我跟住佢，我哋自己聽翻嚟咧，當然有其中一個講法啦。佢就話咧，因為當年咧，其實喺三角碼頭西環嘅時候咧，咁就好多譬如啲古力 死嘅，係咪啊？ 係啦，即係跌咗落海，即係好似咧，我哋咧睇電視咧見到咩城寨風雲咁樣咧。當年咧就全部人都係苦力嚟嘅啫， 即係喺啲木板橋嗰度上。 係啦，即係個個都係啦，個個都似袁偉豪咁大隻嘅咁樣，係啦，咁跟住就唔識，但係唔識功夫嘅咁樣，係啦，又唔識八極嘅咁樣，佢哋咁咧，佢咧就譬如咧，佢就好識搬嘢咁樣。有時咧可能唔小心，譬如啊，又跌咗落海啊，有啲人就可能扭親意外咁咧。好多時候譬如，但係因為佢譬如可能潮州人過嚟啊，隻身鬼咧，咁就無依無靠咁樣。好多時候我哋咧就會變咗譬如佢遊魂野鬼啊。咁、可能咧跟住潮州人啊，或者譬如佢哋咧就會尤其香港，當年香港啲潮州人就覺得，喂，既然咁多人其實都無依無靠，咁佢哋譬如咁會唔會變成遊魂野鬼？譬如佢令到個社區唔係好安全啊咁。咁所以佢哋每逢咧農曆七月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諗下啊，我哋就搞個盂蘭節。 就等下 啲好兄弟，佢哋叫好兄弟嘅，就令到咧，譬如喺個社區裏面嗰啲，譬如遊魂野鬼啊，或者我哋叫好兄弟咧，咁咧就可以乖啲，咁咧就譬如佢哋會有啲，譬如可能就如果咧，譬如啲餵食嗰啲人，應該咧七月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即係見到咧喺地下裏邊芽菜豆腐啊，千祈唔好食啦，就唔係俾人食嘅，就俾啲好兄弟，即係俾啲遊魂野鬼食嘅。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嘅節日，其實都係一種其實都話紀念啊啲祖先啊，或者譬如都係想令到譬如大家都知道，譬如社區裏邊咧有好多人其實。 可能是无依无靠啊，咁佢就算死咗都冇人去拜祭嘅。咁都我谂背后都系有一个其实社会福利啊、服务啊咁样嘅意思嘅。 嗯，明白。愿人咧就系、是、主要喺观塘嗰边睇开。 其实我都唔止噶，譬如观塘我会睇啦，譬如例如譬如啱啱其实譬如啱啱啊阿小文都有去嘅，就譬如去山道啦，即系嗰度。咁我哋都会睇，譬如因为愚人节其实都佢成日有嚟过，有譬如广东啊，有譬如有可乐峰啊，即系亦都有潮州嘅三种嘅。咁当然头先讲啊，潮州系最大型嘅，通常都最多人做。 讲下之后先讲下其他。 系啊，咁但系譬如我哋就会睇翻，所以我哋就会睇翻其实唔同地方，譬如可能譬如我哋去山道嗰度，譬如有啲山道，我哋就会睇下佢嘅。 俾小文讲下山道系。 咩？你讲啊？出山道幅相啊？ 哦，山道幅相。 系啊，山道。其实山道咧，我哋譬如我哋会唔会睇每一个盂兰节？即系我哋上次就譬如咁，我哋带大家。 系咪出紧山道？ 譬如去观塘。 等我阵。 咩观塘咧？ 出咗山道幅相啦。 唔系啊，天桥底啊。 山天桥底，天桥底系啦， 天 桥 底系啦，系咪啊？ 好，系啦，见到图个图嗰度咧有个天桥啦，下面就有啲棚咁样啦，系啦，咁就系山道嘅一个盂兰节系咪啊？ 咁山道咧，其实佢我自己就觉得其实香港咧叫做喺戏棚之中咧，呢个咧都叫顶呱呱噶，因为咧其实咧，譬如咧，系啊，因为其实香港咧，讲真咧，系呢个香港其中一个特色嚟噶，即系因为咧，譬如咧，如果咧我早几年咧，譬如我哋有个譬如艺术界嗰啲咧，有个叫做去威尼斯咧有个双年展嘅，咁当中个双年展咧就系摆竹棚。搭竹棚，即係我話原來呢啲戲棚咧，直情咧可以登大雅之堂，就去到意大利威尼斯個雙年展度就擺竹棚出嚟。 竹棚搭咗一件藝術品，係 啦咁樣， 即係用竹扎竹嗰個技術嚟、那個。 係啦，就喺威尼斯嗰度就做展覽咁樣。咁當中咧呢一個咧，我覺得咧就係竹棚之中嘅表姐。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因為咧佢咧就如果大家有去過山道，一條斜路嚟嘅。咁而家譬如山道就好多啲社區團體就喺度放啲電影啊，或者譬如放下十年啊，喺度放下啲即係搞下啲活動啊，譬如揼下凳。咁樣，但係咧，其實如果咧喺五六年前嘅時候咧，其實山道咧好有趣咧，就係其實係一笪咧，譬如大家冇人用嘅地方。咁咧就原來第一個用係邊個咧？就係呢一班嘅我哋叫盂蘭節嘅呢邊嘅植理會啊。咁佢咧就用咗個斜坡咧，咁咧就喺上面咧就搭戲棚。因為你會如果咧平時咧，我哋譬如觀塘好或者九龍城好咧，佢哋啲戲棚全部都喺球場度嘅， 即係平地嘅。 喺平地為主啦，為主啦。咁、但係譬如喺山道得意咧，就係譬如一個斜坡，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去個山道個斜坡都差唔多成，都有成都冇45度嘅，但係可能都有70度，即係總之都係 斜行路會喘氣， 即係行路會喘係啦，行路好似我啲年紀大咧就喘氣啦，小文就唔會嘅咁樣。咁我咧就啲跟住咧佢咧就會喺個沿住嗰個斜坡咧 一級級咁樣搭。 咁同埋咧佢得意嘅地方在於咩？佢每一個棚之間咧佢都有聯繫嘅，佢就會攞啲竹棚。譬如我哋平時咧就譬如你喺球場見到一個竹棚分開嘅，山道嗰得意地方，好似有條竹橋咧，會將譬如可能將個戲棚啊，將個京絲棚，即係將啲棚連埋一齊。 哇！呢個好有趣喎、啊，其實 高嘅同矮嘅連埋一齊。 係啊，同埋咧，佢得意地方係咩？就係、是、咧，平時咧，我哋譬如因為咧，我哋如果你搞盂蘭節咧，就會有人嚟唱戲嘅，即係佢哋會唱潮劇啦。如果你咪可樂風人就唱白字戲啦咁樣。咁原來咧，其他譬如可能呢邊戲班通常咧，我哋就會喺譬如酒店瞓啊，或者譬如喺旅館瞓。咁但係咧喺山道嗰得意地方咧，喺個戲棚下邊咧係有佢哋間屋嘅。 即係俾佢住埋。 係啊，直情咧有架牀，有啲牀鋪啊，即係你會喺戲棚下邊咧見到啲竹咧，好得意就見到啲胸圍啦、底褲啦、恤衫啦、T 恤啦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哇，原來你成個生活，因為 其實唔止山道㗎，好多都有㗎，你唔知 係咪啊？小敏呢樣就比較熟啲啦。 喂，好嗱，我想交俾小敏講下咧。 係你講下，繼續講。 即係嗰個盂蘭節係點樣做？嗰個流程啊，即係由幾時開始啲人會點樣準備啊，或者開始話集資啊？ 哇！你讲呢个啊，讲呢啲， 佢应该小敏讲两个钟啊，想系嘛？ 系啊，嗱， 可以简短啲嘅， 佢讲两个 钟，即系譬如话啊，几时开始嗱？可能踏入农历七月，系咪已经开始准备嘅咧？ 我哋梗系唔止农历七月咧，呢个大 event 嚟噶嘛？通常你搞大 event 要几耐之前？ 真係睇得幾大啦！可以 係 一年一度嘅，如果係可以一年就準備一次 嘅嘛。我可以話俾觀眾知咧，其實小敏個特別身份嘅，其實佢係長沙環其中一個盂蘭節嘅直理，即係嘅會董嚟噶嘛，係嘛？理事嚟嘅，所以咧，其實你唔好睇佢後年紀輕輕，但其實佢有份搞盂蘭嘅， 即係佢係 organizer 嚟嘅。 係啦，即係佢係搞手嚟㗎。 我唔怪得知你話佢 係即係相當合理。 好好，你 交俾你呢個時間，我哋 即刻先戴翻個頭盔先，係啊。咁因為咧，其實我係之前係做研究嘅，然之後咧熟咗，係啦，咁熟咗少少，咁之後咧就幫下手咁樣啦。咁呢個 event 咧，其實咧由年頭新年開始已經要 開始準備噶， 開會噶啦， 开会啫， 即好似我哋搞嗰啲大 function 就 即系搞 OK 啊嘛，即系大学生咧就搞啲迎新营咁样。 系啦，咁然之后围住啲大学生开会开几耐啊？ 可能两三个钟啦，起码 系我哋。你估我哋开会开几耐啊？ 你咁样讲，讲到好似一日咁样开又得。 唔系，其实我哋开会开半个钟噶咋。吓 系。 系啊，有一次我第一次去开会嘅时候，谂住诶，即系大学生开会开三个钟，我迟到半个钟 OK 啦。点知去到咧开完噶啦，去得好快。 咁佢哋会讲咩咧？ 哦，佢哋其实都系分配下工作嘅啫。 系。 咁但系几十年嘅工作咧，都系咁样做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嘅工作唔使分配咯。 即系其实好熟噶啦，已经班底已经有晒。 系。 即系我做啲乜嘢就做开嗰饭就嗰饭噶啦，除非特别话啊今次有调动，系咪咁样咧？ 但譬如其實搞越南上面都要，譬如都同譬如我知聽翻就十幾個政府部門啊，要同我哋開會噶嘛，都中間都有啲即係消防啊，你知香港即係政府好官僚噶嘛，哇，同消防食環即係警察開埋，一聽到都煩，係咪都有嗰啲步驟啊？咁樣 都有㗎，你要入紙申請不停。 幾時要入紙啊？ 哦，呢個真係按部門喎，唔同部門有唔同嘅時間，不過通常都係年頭搞掂曬㗎啦。 即係年頭已經搞掂曬啲咩 入紙 嘅嘢。 但通常是臨開波嗰時先至覆我哋咯， 即係譬如入紙，即係好似黎明演唱會咁樣，臨開波跟住話俾你知係搞唔到嘅咁樣，有冇咁嘅咧？ 有冇試過？ 我今日未試過搞唔到。 啊嚇！咁嗱嗱，你話年頭開完會啦，之後會點樣咧？到幾時就幾時又會再開會咧？ 嗱，咁樣其實咧，我哋每個月差嗱，我哋每一團都唔同嘅。 係你講下你嗰個啦。 咁啱就咁啱咧，幾乎每個月咧農曆咧就會開會嘅，咁都係跟進翻啲進度啊，買米邊個牌子啊。買橙嘅邊個牌子啊咁樣啦，搭棚啊邊間公司啊咁樣咯。 咁就會定期可能一個月就開一次會。 係啦，差唔多。 咁跟住開到幾時就開始即係嚟料有啲嘢真係開始落手做咧？ 嗱嚟料咧就通常咧就係、是、農曆五月到啦，咁樣開始。OKM 要咩嘅 ？OKM 搞 屋牆啊！ 屋牆講咗啦，年頭入紙啊嘛，我哋 揾 sponsor。 系啦， 系 啊，咁咧 ，sponsor 系啦。 但你仲系仲记得你大学时代？因为你读咗唔系啱啱廿年前啫，已经读大学先。 我以为你廿年前读大学。 快啲啦，你睇我个样。 系啊，咁之后咧就讲，之后就去筹募啦。咁我哋咧其实咧又系啦，几十年都系嗰个区啦，都系嗰班人啦。咁所以咧几十年去筹募咧，都系去翻嗰几间铺头。 我记得，譬如阿小敏嗰个年啊，佢咧就系喺长沙湾嘅，咁佢咧就会去到譬如隔篱就李郑屋村嗰度，咁咧即系咪？大锣大鼓咁样咧，就成堆人咁样，即系会冲入去街市咁样， 筹旗 哦，咁就会大锣大鼓嘅，咁就系去好似咧卖童军奖券咁样行入去，一年一度咯，系啊， 咁佢就攞张咁嘅嘢出嚟啦。 佢咧呢个咧就系我系喺山呢个系山道嘅捐款嚟嘅啫。 你系咪有张相噶？呢个 其实有噶，但系 send 唔到啊，头先 send 唔到，唔紧要，我就下 part 补翻张相啊。咁其实呢张纸啦，咁我简单讲下啦，就白底红字嘅，咁就系话阿龙啊先生女士嘅保号啦。 保号系咩叫保号啊？ 保号即系你个朵啦，个 名 啦，公司名贵保号，咁就捐几多钱啊？咁系好旧式嗰啲，好科模嗰啲中文咯。港币几多钱？几多百万千十元啊？咁样嗰个下款咧就系西区石塘咀天福慈善社有限公司。 呢个就头先讲山。 潮桥啊，即系潮州嘅桥，即系嘅人啦。 桥即系 喺度过嚟住嘅， 移民过嚟嘅翻噶啦。 街坊遇难盛会收据咁样。 系啦，咁系啦，咁 所以总之你捐钱就有噶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攞住一沓呢啲收据簿咧，入去嗰啲铺头嗰度捐钱。 咁就系五月就即系农历五月就开始筹期。 系啊，差唔多啦。 但系我哋成日都话，譬如啊领展咁样，咪喺屋村，譬如你只屋村咁越嚟越多啊，领展商场越嚟越多，咁其实系筹期或者筹款咪越嚟越难嘅咧？ 越嚟越难啊，真系。一路行一路话以前有间公司喺呢度咯，执到啦咁咯， 就变晒连锁啦。 系啊，一路行一路讲嘅。 即系领展商场其实唔单止令到我哋冇嘢卖，令到呢个越南节都会消失 嘅。呢个阵间想讲。 系啦，同埋咧，以前嘅人咧，如果长辈会讲咧，会入屋村筹募嘅，你又讲筹期啦。 系咁咧，冇所谓嘅筹期。 依家咧，其实咧，都有啲屋村会咁做噶，听讲有啲区咁样，但系我哋咧就难咗噶啦，因为咧一来咧。啲無神論嘅啲咧就會唔中意啦，新移民嗰啲唔中意啦咁樣，咁或者咧依家嗰啲過咗身嘅老街坊咧就過咗身啦咁樣，所以就好難籌募嘅。咁如果聽翻呢啲長輩嘅記憶咧，係佢哋真係會逐家拍門嘅喎。 即是拍那些民居的都會 是啊會的現在就不會 了 以前 我有時譬如在山道那裡，因為我山道比較經常去啦，就去了幾年，那其實他們都會擺一張台在個街市那裡的，即好像譬如你買餸之前他就會、啊、譬如你還望喂、啊啊、林太這樣，即年年都是的、啊、林太這樣，跟住就會是、啊、啦就會揮手，那林太就自動走過來就會捐錢的了，那他就會即很自動自覺的，他們因為譬如很多時候譬如因為街坊呢其實都認識了這麼多年，還有呢、他們每年都有習慣，就會將爸爸媽媽或者親人嗰啲靈位就擺喺嗰度附墊，我哋叫做、即係叫做俾啲法師幫你誦經啊， 出名單、啊， 即係叫做幫你 好 係啊。 好，我哋咧唔使太 detail 嘅，陣間再可以再講嗰啲 detail 嘅。 我哋而家因為我想講個流程咧，俾大家知道成個流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預難性會點搞。 係 啊係啊， 其實得㗎啦， 好出個名單，出個名單， 尾聲嘅啦，得㗎啦，繼續講俾佢。系啦，呢、這个 系啦，大家睇到张相啦，咁张相咧就系黄底黑字嘅，咁诶咧系，其实 我哋金榜啦，呢、這个叫做 金榜系， 系啦，呢、這个就重要啦，即系咧，喂，我哋平时咧，即系好似我哋读书咁咧，喂，边个人咧考，即系边个考最高分啊，摆最头啊嘛，或者、或者嗰啲 sales 咧，啲业务最高嗰度咧，即系捐，即系赚最多钱就摆最头，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咧，喂，边个咧总理个名系边个，或者边个捐咗钱咧，這個、呢个榜咧重要嘅地方咧，唔系俾我哋睇嘅，当然其实街坊都要睇嘅，但系咧系俾咁所以佢有好重要嘅排次序啦，同埋咧佢後邊嗰度咧，佢咧即係下邊嗰啲通常咧，佢都會有個圈圈啊，即係咧佢有啲道士咧會畫個符喺度嘅，即係跟住佢最尾咧，其實呢個金榜即係邊個捐錢或者捐幾多咧，佢就會化咗佢噶啦。 即系化咗，即系 俾咗神啦，系啦，即系送俾神啦。 佢嘅神嗰度话俾佢听。 因为我听你讲咧，上次就话喺盂兰里面咧，所有烧嘅嘢咧都系唔会用个烧字， 系啊， 都系用个化字。 系啊，系啊，系 啊，即系因为烧嗰啲嘢就系烧咗变咗变咗灰啦，咁但系化嗰样嘢就变咗，即系由人间就直接上咗去天庭噶啦，咁样即系直达天庭嘅方法，我哋叫化。咁所以咧呢张纸咧就直情咧去到最尾嘅时候就会化咗佢咁样嘅。 好，继续好。流程講到籌完期嘛，捐完錢啦， 係啊，籌完期捐完錢就開波噶啦， 即其實搭棚啦， 搭棚噶啦， 搭棚幾時開始搭嘅咧？ 搭棚咧，嗱，依家咧，上次去觀塘就是竹棚啦，竹棚大概要搭一個月到喎， 都唔使嘅，其實大概一個星期到佢就會搭到噶啦，即係譬如觀塘嗰啲係好快嘅，因為你要知道咧，其實香因為咧嗰啲師傅咧，其實真係年年都係咁噶啦，熟手技工嚟嘅，咁但係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咧都話我有個設計街拉咁樣，即係咧佢年年都有幅圖設計圖，咁啊俾佢俾嗰個譬如可能係直理會個主席啊嗰、那個睇一睇，跟直理會我要改一改先，咁佢睇完之後佢就會自動自覺會搭噶啦，咁其實你頭先講譬如香港就好，即係其實你唔好睇少。搭棚喎，其實搭棚咧，其實喺度都幾揾錢嘅工作嚟嘅。 哦，絕對係。 係啊，即係佢咧搭一日咧，其實千百蚊嘅。 千零蚊。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好熟手嘅技工嚟嘅。即係如果你譬如平時去出面搭咧，譬如裝修嗰啲咧，都係千二蚊嘅啫。你搭棚即係高三份人工啊。咁所以如果有大家有志後生仔想投身呢個行業咧，其實係有嘅，係其實係有才路嘅。 當年佔領咧喺旺角搭棚咧都好犀利，即係一日定兩日就已經可以搭咗個棚出嚟。 係啊，想當年咧，我仲記得係八個寶類喺個前面，嗰啲都係就是当年啲搭棚工人嚟， 劲啊！嗰啲真系， 系啊系啊。咁佢哋就即系带，譬如而家香港，其实我哋头先讲棚啊，好多特色。因为点解，譬如我话竹棚同盂兰节咧，其实系两样嘢，好似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其实，譬如喺个竹棚有咩好处咧，就系、当然啦，你入到去好传统啦，你会见到，譬如包括咗，譬如你会成个盂兰节，你见到譬如竹棚啦，同埋所谓嘅花牌。咁你而家咧，好多人哋譬如竹棚就俾譬如啲金属架代替咗啦，花牌就变咗咩？变咗 banner， 即系变咗啲画啦，胶嘅 banner 就系头先， 系咪出张 banner 个幅相？ 系啦 ，banner 系啦，咁你会见到系啦，即系其实而家我哋会见到咧，就以前咧，譬如花牌系点样样咧，即系你会见到，譬如喺嗰、那个诵经台上面嗰度红色嗰啲，就逐个逐个咧， 一个圆形框框咁样， 系啦，嗰啲银色嘅纸， 仲有两条龙添啊， 系啦，银色嘅纸逐个逐个贴上去，咁我哋即系我最记得嘅嗰阵时，啱啱咧，我哋嗰次去观塘咧，一个少女就问我，喂，点解花牌冇花嘅咧？跟住我就答佢，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花啲花牌，应该系俾死人嘅。 嗰其实系我问嘅， 系咩你嚟嘅？嗰、那个少女嚟。 系啊，我 系咁，系咪就通常啲花牌就唔系真系用真花嘅。 诶、哎，我系问系啦，就啲用真花定系用假花咁样？ 系啦，通常嗰啲喺世界啊、曼谷嗰啲先用真花嘅咁样嗰啲。 系。 咁但系譬如我哋而家就会见到，譬如佢即系近呢，譬如几年啦，就即系譬如 变咗 系啦，越嚟越少竹棚啦，或者变咗画啦。咁咧竹棚有咩特别咧？其实竹棚咧系其实咧佢系凉爽啲嘅，因为咧、如果譬如咧我哋见到个气棚入面，应该会可能有 侧边有啲 系啦，隔篱啲气棚咧，其实啲风咧可以吹入去嘅。 咁但如果咧、哦、你變咗譬如膠棚嘅話咧，啲風咧就變曬一個膠布圍住咗佢，咁、哦、透光亦都唔咁好啦，咁樣咁所以入邊又暗啲啦，咁你要開燈，咁但係最主要係熱咯。咁同埋譬如你另一方面就係、是、其實佢就唔可以就嗰個位置，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個山洞， 竹棚個嗰個靈活性好大， 係啦，同埋咧佢係環保嘅，因為咧譬如如果你一個金屬架咧，淨係只可以喺呢度用嘅啫，當然你下年可以用，咁但係個金屬架個功能咧就只能夠譬如攞嚟局限喺呢一度，咁但係譬如竹棚啲竹拆翻出嚟，下年可以再用，或者譬如你建築嘅時候， 係啦，係 亦都可以再用，咁所以譬如所以佢冇即係無論搞遇難啊，或者譬如其實香港好得意啊，每兩年每兩日差唔多就一個節慶㗎啦，即係譬如可能會有一啲 係啊， 即 係譬如 喂好好唔好講呢個事先，我哋繼續講翻個流程先， 所以我哋下集 講好完，我要係下一 part 嘅， 好好好， 下一 part 有冇時間講？ 有， 講到邊啊？ 講到搭竹棚， 搭竹棚係啦，咁搭竹棚咧，你咪話兩個禮拜搞掂嘅？ 一個禮拜啫，係啦。 係啦，長沙灣嗰個係搭一個月嘅，以前咧嗰個竹棚咧搭一個月，咁所以啲屋村嗰啲人咧見到咯嗰個棚咧啲竹擺咗喺球場咧，即刻落嚟捐錢㗎啦。 係 係啊，依家咧就因為太快啊嘛，啲金屬棚架都係個零兩個禮拜搞掂咧。同埋咧，頭先咪話好官僚嘅，咁咧嗰啲場地咧，我哋而家見到嗰個土咧，咁咪嗰個叫咩啊？ 地下， 地下係啦，個地下係變咗好 color 嘅， 係。 咁咧就係因為咧。油咗呢個咁漂亮嘅顏色之後咧，就 變咗膠地板啦，足球場就變咗。 一定要金屬棚架啊，驚死刮 花。係啦，因為佢即係而家譬如政府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嗯，我哋呢度樣嘢我都要批評佢啦。即係當然，譬如之前我之後我哋會講啦。其實你而家譬如呢個遇難節係即 係之後先批評，之後先批評。 係啊，講埋。但係我哋講竹棚，唔係因為我覺得竹棚呢個係你我哋講係 講曬個流程先啦。我陣間做俾你知。 流程差唔多嘅尾聲。 好好好，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好。 因為其實我先講 就開多㗎啦。 係啦，搭完棚就開始㗎啦。咁啊，我頭先講緊 未 係啦，係啦，係啦。 批評你啦，可以嚟啊。 係因為你講緊。竹棚系咁有特色，同香港譬如原本个本土文化系咁扣连埋， 亦都有艺术价值， 系有艺术价值啊咁样啦。即系譬如讲紧莫威尼斯，即系意大利人都觉得啊呢个系香港特别特色嚟。咁但系我哋见到政府因为佢嘅官僚，即系我话啊而家佢话啲竹就会影响到譬如个足球场嘅胶地，咁所以佢就会就唔鼓励啲人用竹嘅。咁所以譬如如果你用竹咧，佢会佢要包胶，譬如你买好重保险啦。即系譬如佢之前试过咧，就系话啊你整烂咗个地要赔六位数字，即系过十万要赔翻俾要賠翻俾康文署嘅，咁所以其實就令到咧好多即係好多遇難嗰啲籌委會咧就相當頭痛，咁就被逼咧佢哋就要變成咗金屬。 我又有問題喎，竹其實竹本身佢唔會係，即係我哋其實係冇咁容易刮花啲嘢㗎，係 嘛？佢搭棚嘅方式要打斜撐雨啊，一撐一落個撐咧就刮㗎啦。 其實佢而家有個方法嘅，佢就會喺嗰個竹咧多咧會加個石屎墩俾佢，咁佢就話因為要石屎墩要起，咁可能中間就會 落塊板， 係啦。可能用落塊板，咁佢就總之佢最早話，因為其實講真，譬如呢啲都係20幾20年都係咁樣做嘅啦。咁咧突然間政府就話：喂，你要傷害咗我啲場地喎，咁樣咁咧就令到，即係我自己聽翻啦。其實就政府內部其實係都唔希望譬如繼續去搭竹，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佢話竹唔安全。你都知政府好多時候安全冇咩鑊啊嘛，咁樣咁所以佢話竹唔安全。咁你話啊支架，即係譬如你話啊鐵嗰啲咧，咁你可以度下啲力啊，度下力學。咁譬如平時咧，佢因為我識啲竹棚師傅啊，佢話咧啲竹棚師傅咧點樣為之安全？政府佢會簽收咧，就話個竹棚師傅一個老師傅話 OK， 咁就 OK。咁政府話 即係好似工程師簽個字就係 啦，係啦，即係成大嗰啲咁樣，哎呀冧咗你唔知咁樣，因為有個人亂咁簽。但係因為啲老師，所以政府咧就覺得咁樣咧就即係佢信唔過啲老師傅啦，或者佢覺得會咩？ 佢哋冇得 match 啊嘛，啲嘢冇數字啊， 冇數字俾佢。咁所以佢咧就唔鼓。鼓勵人嚟用竹棚啫，慢慢咧其實同埋，譬如你會見到啲長者，即係佢哋譬如啲遇難節頭先開咗啲籌委會，其實係全部都好啲比較年紀大，譬如六七十歲嘅，咁佢會同十幾個政府部門開門，即係環保署啊、食環署 啊， 頭都同埋咁，所以譬如，咁你搞竹棚又要好多申請，佢好多保險喎，算啦，咁就轉用金屬架。所以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我哋譬如遇難節嗰個特色消失咗，或者消失咗啲啦，或者令到個特色香港 好多攋嘢啊， 係啊，個特色冇咗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政府嘅官僚，咁呢啲同政府自己個政策。喂，你要將佢列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係偏偏你又要又咁官僚趕住佢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我會諗喺個文化上面一個好大嘅一個損害咯。 係香港政府係有時做啲嘢咧， 佢哋係有個人咧去度住嗰、那個唱大戲嘅，係一個分配嘅唱大戲。 係啊，即係譬如佢話你過咗一點，即係譬如佢哋以前其實一定係通常係會過咗指示先會收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咧，當然啦，中間個原問題亦都譬如有啲族有啲會長話，喂，因為要香 香港而家多咗啲新移民啊，或者多咗啲新嘅居民嚟啦。咁呢個最舊嘅街坊，大家會知道啊，原來呢度搞完係三日啫，咁樣或兩三日啫。 特登係佈住，係 特登佈住啫。咁但係而家譬如因為嗰啲新嚟嘅未新移民啊，或者新嚟嘅居民，可能係嚟住其他地方嘅。咁啊嚟到之後覺得哇，你嘈住我一日，或者嘈住我兩日，佢已經覺得好辛苦啦，即刻投訴。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某程度上問題，就係譬如政府為咗唔煩啊，咁啊即係一刀切 cut 咗佢。 其實人口結構改變或者叫做喺嗰個社區裏面嘅人唔同咗，都對嗰個社區裏面發生緊嘅事或者嗰個節日嗰個興致係產生幾唔同嘅影響。 係啊係啊，我覺得最其中一個好嘅都有特別嘅例子要舉啦，就係譬如喺三十間啦，即係譬如如果喺 PMQ 咧，大家上環嗰度咧，即係佢都有個遇難節嘅。佢得意嘅地方係咩？佢咧以前咧就全部都係啲老店捐啦，咁但係因為而家老店即係重建拆咗係執咗粒，咁嗰啲寫嗰啲鋪，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七記牛腩嗰間鋪頭其實唔喺度，但係個老闆就做建材咁啊捐錢啊每年咁樣去捐，但係咧佢跟住咧佢有啲咧係用英文寫嘅，因為佢全部咧就得翻啲鬼佬啊，得翻啲鬼佬嘅酒吧喺度，咁但係你捐嘅錢就少好多啦，咁佢哋可能佢哋 肯捐已經好， 肯捐已經好好啦，嚟捐一兩千蚊啊，咁啊當係玩啊，咁但係譬如以前嗰啲街坊，因為其實遇難節佢嘅特點係唔單止錢啊，係仲要成個社區一齊去 一齊做一件事咁樣啦， 一齊做一件事。 好好，喂，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我想再之下咧，譬如遇難節開始咗，究竟佢有啲咩程就係、是、個程序，或者佢點樣玩法啦，點樣燒嘢啊？可以講下啦，亦都係啊。咁其實我哋最後再可以探討下，究竟即係嗰個文化承傳嗰樣嘢，保育嗰樣嘢咁樣咯。咁下一節再翻嚟見大家，係咁先，拜拜。